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，

季节，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。你突然 说起 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雨下着夜，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，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过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在 嗯。

不代表一切，再真心也会被阻绝。这世界天天有傀儡，随时会爆裂，还是学不会少浪漫一点。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，我没感谢，还是学不会。 流声经典永恒，我是蔡淳佳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找一颗星星相依，在这个宇宙

中国最美的春天也如约而至。而如果你已经错过了秋季的宏村，又怎么能错过春季的宏村呢？粉墙黛瓦的鼓楼，小桥人家倒映在湖上，水边泼墨的深宅大院，走在青石板路上就像一张张的古画。油菜花桃花盛开，配合粉墙黛瓦，青山绿水，天地之间蓬蓬勃勃的气息围绕在身边。宏村的油菜花也许称不上宏大，但诗情画意却是最充盈的。很多人都说桂林的美在四月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，如诗如画的临江风光，似真而幻的山水画卷，浪漫休闲的生活方式，总有一个让你心动。而在四月，青岛的初春才缓缓而至，漫步在老城区，看德式哥特建筑，攀上信号山，纵观鳞次栉比的朱砂红房顶，走在街角巷弄，却发现岛城的樱花早已开放，杜鹃也正灿烂，在一幢幢的西式建筑中蔓延着暗暗的芳香。登高望远，海水湛蓝的不可思议，这时候才明白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的真正含义。夏的灼热，秋的荒凉，冬的高冷，似乎只有春季才符合苏州的气韵。精致的亭台楼阁，温柔的吴侬软语，小桥流水，白墙黛瓦，都在为你打造一场江南水乡的梦，而这一切都会在苏州实现。踏上那片土地的一瞬间，步步惊奇。说四月适合伊犁，倒不如说杏花沟适合四月来得准确。挨过了漫长寂寞的冬季，草原终于迎来了热闹非凡的花季。杏树林在沟沟壑壑绵延了十几公里，山坡上野杏花竞相开放，或雪白或粉红的杏花弥漫着明朗鲜艳的气息，几公里之外都能闻到清新的杏花香味儿。野花和草原总有割舍不断的情感，草原因花而妩媚生动，花因为草原而生机勃勃。凤凰古城的大名几乎是全国人都知道的，这里是湘西最美的地方，也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·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。它是名副其实的小，小到旅游旺季中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街上，你会觉得错身都很困难，但还是有许多的游客前赴后继般地扑过来，只为它别样的美。这里的夜景更加醉人，沱江缓缓从城中流淌，浓浓的苗家风情在这里散发，两岸的吊脚木楼还保持着古老的模样，加上绚丽的灯火，无不令游客惊叹连连。看过了圣洁的玉龙雪山，感受了柔软的丽江时光，怎能不体验一下玲珑秀丽的西双版纳呢？在中国最后的热带雨林里放纵一回，婀娜的傣家风情享受安静的时光，在凤尾竹下的佛塔中虔诚的祈福。西双版纳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称，更代表了一种简单无忧、轻松慵懒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旅行是为了摆脱生活的烦闷，西双版纳会让你忘掉一切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公司注册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会计代理，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。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。

起，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